今身背金堂前来请罪王禅将，你要我多多的叫我孙子呐！ 老将军，你何必身背金迟回休日，秦王我虽难交秦风，守将怎比得老将军？东挡西杀南征北战，可算得盖世的忠良。